天上的一粒孤星怎可以成为一个星座呢？一件单独的事件怎会引起我们的兴趣呢？世事就好像天上很多粒星串联起上来，才可以变成一个有意义、有思考、有想象的星座。弥敦道证交所每一位嘉宾所讲的说话，就好像天上一粒星星发出的光芒，勾画出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不同层面的一张图画，给我们细心欣赏、深入分析和思考背后的意义。 節目未開始，多謝各位支持，咁啊，即係捐款啊，即係阿 Connie 啊、April Ho 啊、Mary Yip 啊等人，讀唔曬你哋嘅名啊，多謝你慷慨支持， 多謝大家， 多多益善少少無區，我哋$10運動啊，大家支持下，港幣好、加紙好、美金好、英鎊好、歐羅好，乜都冇乜所謂嚇。OK，anyway， 今晚講啲乜嘢咧？唔講住，我先介紹兩位嘉賓先。坐喺我隔離嗰就華麗後台啊 ，Facebook 華麗後台嘅負責人啊，阿李星陽啊，大家都熟口熟面噶啦。咁啊，另外一位咧啊，就係咧呢個葉國豪，係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嘅講師，係真正嘅台灣人。 葉生，各位觀眾大家好。 OK，anyway， 我哋今晚請佢兩個都係想講台灣噶啦。咁琴日咧係一件重要嘅日子，咩重要日子咧？睇一張 graphic 先。啊！尋日咧，國家主席習近平咧出嚟就講咗咧依個40周年，四十週年啲乜嘢咧？就係1979年時候咧，就葉劍英當時嘅依個人大委員長就發表咗啊《告台灣同胞書》，即係話咧，而家我哋咧唔炮轟金門啊啊，即係之類嘅嘢，就話我哋希望和平統一之類嘅嘢，咁放棄就冇解放台灣， 解放台灣 用解放兩個字。咁咧40年之後嘅尋日。習近平就在北京開了一個紀念的會議，就講發表了習五點，okay？ 習五點的主要精神都是要一國兩制解決台灣問題，Alright？ 第二呢，就是他昨天早上講的嘛，下午就蔡英文發表了四個必須回應了，主要呢就說他們不接納這個九二共識的原因呢，就是九二共識所講的只是一個中國， OK， 此其一。第二呢是一國兩制，他們是不會接納的，一個中國和一國兩制講得很明顯的這件事。那大陸方面當然是不滿意了，而台灣呢也有引起很大的波動的，關於這個40周年的。那我們做一個 graphic 呢，40年後，那你覺得有什麼意見？ 其實應該咁講，首先大家一早知道咁係一個40周年呢個一早知㗎啦，即係忽然間一個好突發嘅事情出嚟，咁都預咗習近平會出嚟講嘢㗎啦。咁但係我諗佢個內容比好多人，即係包括我，即係估唔到佢係比較強硬嘅，原本都係禮牌咧，即係佢一定要做嘅。咁但係我諗佢嗰個言論個立場比較強硬咧，同埋有啲係升級咗，即係基本上話俾你聽 ，show 埋個底牌俾你聽就。冇得傾噶啦，一定要一國兩制，即係你服從我之後先再傾咁啊，所以有啲奇怪嘅。 好嗱，至於佢點解會強硬咗啲咧嚇，我哋陣間再討論。我又問一下呢個葉國豪啦，嗱，習近平同埋蔡英文所講嘅嘢係咪預期中嘅咧？ 我自己覺得我都同意呢個係40周年係一定會講嘅。咁係咪預期中咧？其實咧。係呢幾日裏邊咧，其實首先係1月1日，蔡英文咧當選3年之後咧，第一次係1月1日咧公布講咗呢個所謂嘅文告啦，係講咗四個必須啦，係咁咧又講咗3個，又建立3個所謂保護翻台灣嘅民主啦、民生啦、主權嘅呢啲防護網咁樣。咁啊一般嚟講，台灣內部嘅傳媒或者學者咧都覺得話，呢個係蔡英文特登故意嘅。故意首先將佢自己嘅態度或者自己嘅觀點拋出嚟。之後咧1月2日上晝咧。就是北京那邊安溪的紀念會啦，就講翻40周年的紀念會嚟噶。咁其實一國兩制或者或者所謂嘅和平統一啦，呢啲佢不嬲 過去二三十年、三四十年都是咁講嘅喎，都係咁講啊，所以我自己就唔會覺得好意外嘅，我唔會覺得好意外嘅。咁下晝咧，蔡英文回應嘅時候，其實如果你睇翻佢回應嘅個全文一千幾個字啫， 六分鐘， 其實咧裏邊咧其實係呼應翻重新佢一月一號嗰陣時講嘅説話嚟嘅，即係四個必須同埋三個防護嘅嗰個嘢嚟嘅，我自己就覺得唔會太過意外咯，係咯。 嗯，嗱，你講完之後咧，我就講翻咯 ，OK？ 我叫個健仔咧一齊咧共同咧度張 graphic 出嚟，咁啊度咗咧就係四十年後，咁啊做完之後出得街，我諗下其實咧呢個標題係咪即係可以再修改咧？咁啊應該咧就係七十年後。 哦 而家係2019年啊嘛， 冇錯， 1949，即係呢個中共建政之後七十年，七十年都解決唔到呢個台灣問題，係咪要解決咧？個都係成為一個問題啊，係咪要解決還是即係當睇唔到？咁我想問翻你啦，問翻你兩個啦，嗱反而咧。大陸咧，即係嗰個官方嘅反應咧，都係預期嘅。咁今日咧，即係依個國台辦出嚟講話，你蔡英文咧分裂國家啊之類，講到明接納呢個九二共識，即係分裂國家之類，你預咗佢會咁講噶啦。反而台灣方面嘅反應咧，係更多波動喎。先有呢個有洪秀柱出嚟講話，非常之感動， 非常之咁奇怪啊！係啊，出嚟 話講到咁即係咁 sensational 嘅，咁同埋咧。兩岸統一是必須性的，同埋台灣嘅憲法咧， 係一中嘅憲法， 係啦，一中憲法，兩岸咧，兩岸將來終極都要統一嘅，唔統一咧，台灣係冇未來嘅。咁但係佢大佬，佢老細叫做吳敦義，即係而家國民黨黨主席出嚟講咗，就比較即係冷靜啲啦。話一國兩制咧喺現階段嘅台灣咧難得到多數嘅即係呢個民意支持。 係啦，馬英九都出嚟講話未預備好，即係保一保鑊。係啦， 係啦嚇，咁即係台灣嗰個反應，你會覺得係即係中共感覺啦，呢個習近平咧，佢咁樣講出嚟，對台灣嗰個局勢有啲咩影響咧？ 其實國民黨內部咧，其實都有光譜嘅。有啲譬如話洪秀柱啦，佢比較屬於所謂嘅新人嘅，咁佢自己都需要一啲話題啦，需要啲舞台啦，所以其實佢咁講我都唔係好意外噶。但係始終2022年台灣要選舉嘛，所以咧而家作為嗰個黨主席嘅嗰個吳敦義啦，佢就會出嚟講，希望可以將呢啲比較。好強烈支持統一嘅呢個聲音咧，中和啲，中和啲，呢個係呢個選舉嘅考量嚟嘅，可以理解嘅，係冇錯。 我都同意，即係大家嗱，我都係覺得係幾意外嘅，即係當然北京嗰個立場冇乜變過，咁但係你可以選擇唔講咁多啦，或者個措辭冇咁強硬嘅。我自己嘅睇法就好同意一樣嘢，大家應該去循呢、這個。大選的嗰個角度嚟諗，即基本上一個熱身賽嚟嘅。我自己初步表面睇嚟係有啲反常，因為大家可以諗下啦，即係一般個理解都係即係民進黨係一個比較反共支持台獨嘅政黨啦。咁國民黨就係比較親共嘅，咁大家一般都咁認識啦。咁上一次九合一選舉之後，咁啊呢個民進黨大敗咧，咁其實呢個時候你中共出嚟講啲咁嘅説話咧，其實幾意外，即係好似調翻轉頭係咪幫緊，即係害咗國民黨？你可能會激起台灣人嘅嗰個敏感，即係講到話要唔排除武力統一，話一定要統一，咁會我覺得有啲奇怪。所以我個演繹就係覺得，基本上北京有少少係特登抌呢嚿嘢出嚟，然後睇下大家個試下大家個底牌，即係佢講完之後你。國民黨好，民進黨好，所有人你都要表態嘅，即係我掉個波出嚟，然後即係咁你被逼，你點都要跟嘅，咁睇下大家係點，然後先再估量。所以我覺得嚟緊嘅台灣嘅總統大選係非常之精彩嘅，非常之好睇嘅，將會。 我自己睇到就係從兩方面，第一方面咧，呢、這個四十週年嘅講話咧，就仲唔係講俾蔡英文或者民進黨政府聽嘅，係話俾。講俾台灣民眾聽嘅。第二個咧，其實係話俾中國 作為北京人內部自己， 我覺得其實是講俾自己人。 因為佢自己都有啲壓力嘅，譬如話佢講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啦，2049年即係成立100周年，佢自己都希望喺呢100周年2049年之前咧，係中國成為一個可能喺個經濟上邊或者國際地位上邊一個強嘅國家。佢都希望可以係呢100周年啦解決。順利成功和平地解決台灣問題，所以我覺得部分都是講給黨內內部的一些高層或者 非常同意。我覺得即係呢個講話，其實我甚至再個睇法再新穎啲，我覺得其實主要個受眾其實是大陸人自己，即係無論是黨內部定是人民啦。我好多年前睇過一套台灣的電影叫《父後七日》，咁啊講台灣人的閩南的葬禮的習俗，咁關呢個咩事咧？就係、是、大家有冇諗過啲葬禮其實係做俾咩人睇嘅？ 做俾生人睇， 係啊，做俾生人睇噶嘛，死人睇唔到咯。咁我都覺得你留意一下，其實嗰、那個告台胞嘅嗰、那個叫咩啊？自白書定乜鬼嘢咧？嗰、那個 告台灣同胞書， 對台灣台胞書， 1979年1月1日發表， 其實係。咩寫嘅？係簡體字寫嘅， 係係。 咁當然當年佢哋仲有係隔岸廣播啦，閩南話。咁但係而家你諗下，其實絕大多數你諗下，台灣人係未必會睇，其實係俾內部嘅人自己睇嘅。我嘅演繹係 咁全國直播噶嘛？尋日係咪先全國大陸啲人睇？佢講俾自己人聽，即係配合翻佢個中國夢。配合翻咧，佢話中國要強起來， 夢唔、可能係一個咁嘅方向。 佢喺19大嘅時候咧。舊即係已經而家講前年啊，19大嘅時候講明話要係統一㗎啦。咁我估任何一個都會講統一，係咪講到咁勁咧？咁真咧？咁啊，另外一件事。 我諗佢會理解就遲講不如早啲講，即係我哋頭先都有討論咧。大家可以諗翻，即係九合一選舉嗰陣咧，其實。中共嗰邊咧係非常之咁靜嘅，冇乜點樣講過嘢嘅。咁我哋都覺得即係可能係吸取咗個教訓，即係你太過激起到嗰、那個台灣人嘅情緒咧，咁調翻轉頭其實係幫民進黨助選嘅。咁我自己覺得而家選完啦，咁佢就可以講啦，總好過佢臨大選先嚟講。咁變咗有比較多嘅時間去即係摸下底，睇下大家嘅底牌，咁睇下講完出嚟啲人咩反應，咁到時可以。他想再強硬啲又得，或者釋出善意都得嘅，即係其實佢已經將呢個總統嗰、那個前哨戰喺度開打，即係你當佢已經開咗波噶啦。咁啊，睇下大家點樣去應對。 佢舊年11月咧九合一選舉唔講呢方面有兩個原因啦。第一方面係因為九合一選舉本身係個地方選舉， 係啦，亦都 係地方選舉同兩岸關係嘅關係比較少。係 啦。 第二方面就係好似我哋啱啱講啦，佢北京咧對台方面咧都學到教訓啦，係知道咧係每逢台灣選舉嘅時候咧，最好咧就冇講嘢，講太多嘢，講錯嘢，反而咧係對國民黨係唔好嘅。其實咧。我今次九合一選舉，我嗰陣時都係台灣。台灣自己啲候選人都話俾我知，佢希望北京呢個時候咧，最好係安靜啲收身啊。 係啦，結果都一如所願咁啊。 冇錯，係 咯，包括啲國民黨在內。 係啦，自己都話最好冇講嘢啦，越幫越忙就係咁樣啦。所以北京嗰方面都好。好低調嘅，非常之低調嚇。你睇翻選後12月啦，有所謂嘅雙城論壇，就係、是台北同上海，係 啦。 其實咧呢啲安排咧都係選舉完之後先開始先開始傾嘅。選之前咧，大家都好。保持好低調嘅，非常之低調嘅。冇錯。 佢大陸都唔係完全斷絕曬， 冇錯， 台灣啫。咁你如果唔係，我相信個雙城個論壇咧，上海同埋台北咧，一早已經安排咗㗎啦。啊，咁佢亦都睇住個 calendar 做人， 即係 選九合一選舉 選到， 係啦。啊，咁佢如果話要硬嘅話咧，佢直情佢用好多方法可以唔去嘅。啊，但係佢都有去。例如上海是中國第一大啫， 同埋今次是最大規模一次雙城論壇。 雙城論壇啊，佢都俾佢舉行喎。 冇錯。 咁你台北雖然話柯文俊啫，但係咧隔幾條街就蔡英文得咗喺度 啦 嘛。 係啊，冇錯。 嗱，講到呢度啊，停一停啊，又要話感謝下支持我哋嗰啲觀眾啊。咁咧頭先有個 KK 羅啦，而家有伊芙蕾啦，多謝你哋啦，即係慷慨捐錢啊！咁咧，另外一個 BWDW， 另外一個邵定 Tank， 冰糕菜啊，多謝你哋啊！仲有咧 KF Chan， 仲有咧 Coven 十二，咁啊，仲有位咧叫 何英强嘅，多谢你哋嘅 英强号， 英强号 ，OK， 多谢你哋支持，继续努力啊，继续帮我哋手，十蚊啫，咩钱都冇乜所谓，乜嘢币值都冇乜所谓嘅。嗱，我讲到呢度咧，就系话我哋讲翻咧，可能有啲人咧就唔系咁关心政治嘅，但我讲一样嘢咧，1979年咧一月一日，之後發生啲咩事？因為1978年年尾就開咗十一大三中全會話嘅，將即係改革開放開始啦。即係如果你唔係喺香港咧，有翻我哋即係幾廿歲人，我哋呢啲咁嘅款咧，會記得咧。1979年之前嘅香港啲國貨公司咧，國貨公司嚇，咁淨係賣大陸貨嘅啫，全部真正made in China。咁啊，1979年之後咧，就咩貨都有得賣。包括埋台灣貨，以前咧香港有間民生公司咧，就係台灣嘅國貨公司，係啊，叫民生公司，不過執咗啦，啊，咁啊，嗰啲貨唔係佢個規模咧就比唔上國貨公司嘅，國貨公司曾經好似有70-80間咁多嘅，唔係而家剩翻咩裕華啊、華豐咁少嘅， 冇錯冇錯。 咁但係咧，1979年開始改革開放咧，就乜嘢貨都賣啦，總之係有賣到錢嘅就賣啦。整個分水嶺就喺嗰度噶啦。咁你話頭先我話嗰張 graphic 係其實應該係70年後冇解決到問題。咁但係點解攞翻1979年出嚟講咧？因為1979年係好特別嘅，即係改革開放嘅。好多人話係1979年都唔冇講話1978年，因為1978年年尾至開個11大三中全會啊嘛。咁啊，當時個形勢咧就係好特別嘅喎。啊，1979年。中美建交 係冇錯 啊！ 嗱，1月1日 一樣一樣，即係呢個對台灣政策被溫和咗咧，係半同同美國改善關係嘅 兩樣嘢係掛鈎。 1979年嘅咁咧，冇幾耐咧就呢個中越戰爭爆發啊！咁啊，解放軍同北越部隊即係越南部隊大砌一餐喺邊境嗰度大砌一餐咁啊！咁之前咧就有鄧小平訪問美國，咁去到咧即係當時美國總統咧就係卡特總統 Jimmy Carter 係接見佢，咁啊去到佢阿鄧小平到處去遊覽啦，又戴頂牛仔帽啦，好symbolic，大家都記得啦，即係你喺網上揾呢啲片咧，唔係難嘅嗱，而家網上咧你要睇到啊，我哋喺嗰個我哋個 mon 度咧就打出咗我哋銀行嗰個户口號碼同埋邊間銀行嘅，咁你哋咧如果就唔用電子去付款嘅嗰種方法咧，可以寄支票嚟俾我哋嘅啊，歡迎你哋，你睇住啊嗰度咁啊。我哋講翻咧，1979年嗰個環境同而家係唔同嘅。40年之後咧，而家中美咧係交互喺貿易戰， 其實係喺好多年嘅低位呢個中美關係。 係啊，好多年低谷，係多年低谷。 我諗係可能係去到呢個撞飛機事件之後嘅低谷㗎啦。 我睇撞飛機影響只係大批人出嚟示威啫，嚇都掟 都幾犀利㗎嗰次，即係扣留埋個機師咁，而家。 到個撞機事 係啦，咁但係你啊整體嚟講，而家係中美關係咧幾十年嚟係最惡劣嘅時刻。OK， 咁喺呢個時候咧講呢個，再講翻個即係新版本嘅2019版本嘅告台灣同胞書咧，嗰個作用已經唔同嘅咯。同埋咧1979年嘅時候咧，台灣仲係蔣經國統治啊嘛，咁啊威權政治、強人政治就冇咩，根本就未有新聞自由呢家嘢嘅。1979年嘅台灣，咁40年之後，台灣嘅民主制度已經生根，已經係成熟咗噶啦。咁而家再話係講翻呢套，喂，其實佢哋心知肚明，大陸生活係唔 work 嘅喎。啊！台灣就算你係藍營綠營嘅人都應該知啊，洪秀柱另外一個啊，你知啊，就算點都好，今日嘅台灣已經係一個本土化嘅台灣。嗰啲記得民國年代，即係民國38年之前，即係1949年年代嗰啲咧，都80-90歲啦， 慢慢就死嘅死咁就 新嘅一代。即係根本包埋英九啲，根本都冇喺大陸住過嘅。 嗰個血脈或者嗰個關聯係會斷咗嘅。 係啊， 其實喺政治方面係從1996年台灣第一次總統直選啦，喺政治學上面我哋就講啦，即係一個地方最高嘅領導人啦，佢嘅係民眾普選產生，加埋咧台灣自己經濟同埋社會嘅進步啦。 加埋同埋而家嘅資訊好好方便啦，所以我哋而家對內地啲資訊我哋都非常之清楚。 嗯、 所以咧，從一個1979年，我哋知道一國兩制原本唔係俾香港嘅、嗯，只不過因為台灣問題太難解決，嗯、所以而家先香港先做咗先，嗯啊、先帶住先咁樣嘅、啊。所以其實的確係。你看翻各種各樣嘅民意調查，藍營嘅做也好啦，或者民進黨、親民進黨嘅調查做也好啦。其實台灣嘅民眾咧，一般嚟講咧係比較難以接受一國兩制嘅，特別佢哋 太難， 好難， 好難， 基本上好難、嗯。我舉一個例子俾大家分享。譬如話，而家台灣時常有選舉啦，如果台灣而家嘅所謂嘅總統啦可以直選，咁、嗯、如果將來統一之後嘅台灣領導人嘅區長啦，點樣產生啊？ 係 咪一個選舉委員會啊？係咪或者係一個一定要捱過捱台先得嘅喎？咁其實對台灣嚟講係一種，可能係一種退步喎。其實唔係，可能係 exactly係一種退步啦。 所以我正常嘅人都唔好難接受。雖然咧這個條件好像很寬鬆，首先是一個和平，或者台灣可以 保留它的軍隊啦、嗯、或者甚至保留很多很多國際的參與啦，但是對在政治上面這個選舉這個民主這件事你沒有辦法說服台灣民眾，那你這個你要怎樣安排，很難安排的。這個跟香港很不同，香港是一個殖民地嘛，以前是中英談判的時候香港是沒有角色的、 哎、你真的說得對，完全 是沒有角色的，但是現在台灣人陳英文其實我覺得他講得啱嘅，而家你可能下一次選舉可能係國民黨出嚟，咁你可能係唔同嘅民意咯，你好難有一個政黨或者一個個人或者一個代表嘅台灣代表台灣人係同北京嚟談判，其實係好難。就算佢談判之後，我相信因為台灣而家都有好相對多嘅所謂公投嘅經驗啊，有公投經驗之後咧，你分分鐘政黨出嚟談判之後嘅結果都要經過公投嘅，咁呢個變數就更加大。但北京其實係exactly最驚咩啊？最驚 uncertainty 就係唔確定啦，係、嗯、所以我覺得係好難嘅。 啊，同埋呢個一國兩制咧，即係得啖笑嘅啫，大家都知嘅啦。台灣你又有眼睇，而最新發生就係呢個台灣歌手嘅林座創係嘛、嗯，被拒入境啊嘛，啊咁香港亦都咧呢個馬海啊，呢個《金融時報》英國記者就唔俾佢續 visa 啊嘛、嗯、，working visa 啊嘛。咁、有啲嘢已經俾到台灣睇，而家再講國兩制，大家即係都喺度笑嘅啫喎。同埋尋日習近平講嘅嘢咧，係冇咩具體內容，冇、咩具體內容。你頭先話可以提到一樣嘢啊嘛，我睇係好實在嘅，就係、是、保留自己軍隊呢家嘢嘛。呢樣嘢佢尋日係冇提過。 我即係以前提過呢樣嘢， 係 以前提過呢樣嘢。 冇嘅，就算佢提出嚟，你都唔好信啦。即係可能開頭俾你保留啫，慢慢地都係掹走嚟嘅、啊。你見歷史好多呢啲咁嘅情況，即係可能係烏克蘭咁都可以保留自己嘅軍隊，慢慢地就掹走嚟噶啦。所以就嚇， 佢嗰個說服力咧就唔係好強嘅。不過我就好同意你講嘅，頭先你兩個講，第一葉國豪就話啊嘛，其實講俾大陸人民聽。你就話其實試下氣球喺總統選舉之前探下路， 即係馬英九係講得比較實際啲，即係你而家去講一國兩制其實係完全唔實際，即係民進黨個民望低或者選舉挫敗係一回事，即係就算國民黨選到總統都好，即係你個民意係冇可能即係。太平盛世好地地，做乜要同大陸統一呢？大佬，你完全說服唔到任何人噶嘛。咁、所以你即係呢樣嘢，其實無論邊個上台都係接受唔到嘅。所以我覺得係一個偽命題嚟嘅，即係講嘢出嚟冇人可以接受，除非有咩好亂局嘅嘢發生。咁、另外仲會講想講樣嘢，頭先葉生有講到香港嘅情況啦。仲有一個好大嘅唔同嘅地方就係、有呢個美國呢個因素喺度，咁咪好唔同。無論喺個政治上定係個軍事上，即係大家如果記得，其實即係最初鄧小平同呢個戴翠爾夫人談判啦，即係呢個喺人民大會堂啊撲低咗之前，咁、其實係會英國係講過一樣嘢，係一個叫做自權換主權啊嘛。咁、鄧小平點講？鄧小平講話冇得傾，即係我要嘅話，呢個主權問題冇得談判。我要嘅話，聽日就去收翻香港，解放軍聽日就入城都仲得。咁、因為你嗰陣英國係亦都唔打算再去。為呢個香港去呢個打仗或者咩咧？咁但係而家你台灣首先，台灣本身大過香港好多， 本身亦都有本身嘅軍力，仲有美國甚至日本呢啲咁嘅勢力喺度，咁所以係即係同香港嘅問題就好唔同嘅，亦都係即係正如你個提所講係好棘手嘅，我覺得係冇得解決的。其實 係我都同意，一方面咧從北京嘅角度嚟睇咧，佢兩樣嘢，依個係主權或者依個中國或者領土係唔可以分割嘅，即係好強或者 咁多年 或者民族主義啦，佢係唔絕對唔會退步讓步嘅。另一方面，你又用咩方法去解決台灣問題咧？除咗一國兩制，其實諗唔到咩方法，啲和平嘅方法佢諗唔到嘅喎。但係佢又唔願意係過咗2049年之後咧，台灣問題仲係嗰度，所以我覺得佢有一種心理嘅壓力，希望可以解決台灣問題咯。 尤其是喺習任期之內，佢好想咧， 冇錯， 即係統一大業啊！你叫統一大業，即係呢個主觀願望啫嚇，好複雜。即係美國咧。角色就好簡單嘅啫，即係而家你話如果大陸試下用武力收台灣咧，我相信機會好大，美國係會插手嘅，因為佢未必美國人係會美國政府會 care 你台灣人民嘅福祉，但係咧，如果你將世界地圖拉開嚟睇嘅咧，你就睇到咧，其實台灣咧就係美國嘅最前線。防衛中共的最前線，即係我哋成日聽過咩叫第一島鏈、第一島鏈。所謂第一島鏈咧，成扎島咪好似條鎖鏈咁樣咧，由北起阿留申群島，即係近阿拉斯加度，阿留申群島係美國嘅。OK， 落嚟一路落到嚟咧，日本、南韓、台灣、菲律賓等地方，而家越南咧就係同呢個美國 friend 嚇，咁全部咧係防你中共突圍嘅。咁啊，仲有下邊嘅嗰個印尼咧。就中美雙方都想拉攏的國家、OK? 所以呢其實印尼呢1965年呢的排華是非常之血腥、死了最少500,000華人 98年都是、 但死的人不及1965年是、但是現在美國佬揸莊呢就即是、其實印尼呢是、即是聽美國話的、但是大陸呢他知道印尼的地勢、地緣政治實在太重要，他橫跨太平洋，這樣太中共的軍艦和商船要進入南太平洋，又 要必經印尼，所以印尼是一個拉攏的仇恨是可以忘掉的、 即是美國會不會、影響到台灣的前途，當然會影響，但美國會不會出兵幫台灣，其實台灣內部其實很多討論的、 好難說， 其實我自己還不是未必那麼樂觀的、還有呢美國人自己容不容易、犧牲自己的， 其實真的 我覺得很難， 真的 很難。反而呢我的觀點就是呢，其實北京到底想要什麼的台灣呢？你可以用官司的方式，但是你拿到的台灣其實是一個一個完全是難做的台灣，或者呢你可能是戰爭之後呢，可能兩大三大的彼此之間的仇恨，我覺得這個先是很大的問題。 當 然我們 仇恨 是這個仇恨其實是很重的，這個是時間都未必解決得到，你看台灣的228事件你就知道了。所以我覺得我當然我都完全是不會支持用戰爭的手段來解決問題，但我又想不到和平的方式。 所以我的結論是其實是沒得解決這個問題。你其實想想他解決最好嗰個時機已經過咗啦，咁即係無論你係咩立場都，你睇到即係中國本身嗰個形勢喺呢年，即係自從 Donald Trump 上台之後，其實中國係去到一個比較真係嚇、去了一個比較危險嘅時刻啦。無論喺個國際個形象上，或者個經濟上，即係其實調翻轉頭，佢無論係想武統或者用個經濟誘因去利誘台灣都好，都已經過曬最好的時機啦，即其實佢如果無論是想搞一國兩制定係真係侵略嗰陣，都係應該可能喺馬英九第一次執政嗰陣就應該做噶啦。咁但係而家係過曬時間噶啦，所以我諗係冇得搞嘅。 都係得個噏字， 係 不過咧喺呢節結束之前要講講啊，1979年咧中美建交咧，即係同台灣斷交啦嚇。咁啊，美國喺同年咧係整咗叫《台灣關係法》嚟嘅，係保證受武俾台灣防衛自己嘅。咁但係咧就話咧嗰啲戰艦咧要服役咗25年，個水平未必隻戰艦係25年之前嘅，但係嗰個水平係25年之前嘅。咁但係咧賣咗俾你可以 upgrade 嘅啫嘛，裏邊啲系統嗰啲嘢可以 upgrade。咁咧1979年咧仲有好多嘢發生嘅。咁同今日有啲咩影響咧？咁我哋休息陣翻嚟 再傾過。 喂，政治好丑恶噶 喎！你唔理政治，政治唔会唔理你嘅。 政治好深噶喎，我哋唔识噶喎。 德国诗人布莱希特曾经讲过，喺各种嘅无知之中咧，最差嘅咧就系政治无知。 政治食得嘅咩？ 系啊，真系食得噶。乜你冇听过政治咖喱饭咩？ 咖喱饭。有冇料到㗎？ 政治咖喱飯每周政局分析，在香港已經赤化的媒體環境裏面撥開雲霧，認清事實，宏觀視野，本土角度，言論還有大辣、中辣、小辣。 嗱，呢個啱聽啦！香港人最喜歡就是多元選擇，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 10點至11點， 政治咖喱飯。我現在身處的就是香港墳場，它就是亞洲目前為止少數僅存保存了歐洲19世紀花園墳場建築風格的一個地方。當時歐洲興起就是說將墳場變成一個花園，讓大眾可以入來一家大細可以享用的。所以大家看到除了有這個噴水池之外，附近也有一些參天的大樹，我想超過100年。探險隊1842同大家一起尋找真正的香港歷史。 好，翻翻嚟我哋節目，今晚我哋討論咧就係呢個40年前，咁呢個北京咧就公布咗一個叫做告台灣同胞書，就話要和平解決台灣問題啊，咁啊就唔再炮轟，之後咧就唔再炮轟金門啦。 嗯， 咁啊，我哋40年之後。即係2019年呢個問題咧，就係冇解決到嘅。OK， 咁所以我哋個招牌咧寫住 unsolved。 多謝啊 ，Terence 係啦， 嚇做 Terence Kong 係啦 ，Terence Kong 以次次都好捧場啊！ 點名讚啊，讚啊主持啊，讚啊湛生。 哦，係係客氣，唉，我仲有好大改進空間。我再講一次，湛國陽咧喺知識面前咧。呢兩位充滿知識面前嘅、啊，我係好謙虛嘅。OK， 嗱，多謝啊！頭先亦都有啲朋友咧，讀如果讀唔到你個名咧，即係實在太多啦，讀唔曬嘅。咁佢有一句 Cheering Don Man， OK， 多謝你嘅捐款。咁啊，你繼續啦，啊，支持我哋嘅節目。咁咧，我哋一定咧係能夠，我哋城寨要做落去，彌敦道證交所要做落去，係要有你哋嘅支持。如果你哋唔用電子捐款嘅話咧，可以睇下而家個 mon， 我哋嘅支票咧係寫去邊度嘅，支票個抬頭應該寫啲乜嘢，我哋嘅地址喺邊度，你哋睇得好清楚噶啦。咁咧就可以，你再睇嘅時候咧可以 freeze 依格，然後抄低個地址寄張支票嚟。多謝你哋支持啊！有位 Edward Chou，OK， 咁啊仲有咧就。Illinois Leung， 咁啊，仲有一個叫 Coverlaw， 都係多謝你支持嘅。咁啊，繼續多多益善，少少無區。咁樣 ，OK， 10蚊咩嘢紙都得啦嚇。咁啊，你中意捐多啲，我哋絕對歡迎嘅。講翻落去咧，上一節我哋提到1979年係乜嘢世界？1979年嘅時候，中國正改革開放，同當時咧同美國關係甚好。除了中國要改革開放之外，要借美國的力之外，當時還有一個叫做 USSR， OK， 後生仔唔知咩叫 USSR， 即係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即係前蘇聯喺度陳兵百萬對住呢個中國，中國係驚。聯美咧由毛澤東後期開始咧，已經係聯美嚟抗蘇噶啦嚇。咁啊，但係蘇聯已經不再存在。而家嘅普京咧就表面上咧就同大陸就好 friend 嘅，表面實際上咧就乜嘢生意都做，既 S400 防空導彈咧。既賣俾中共，亦都賣俾中共嘅宿敵，叫做 India，印度。OK， 所以中國打唔打仗咧，其實除咗睇美國之外，仲要睇埋呢個俄羅斯普京嘅面色。咁啊，我哋講到咧，即係呢樣嘢嗱，台灣咧，即係其實經常都有做民調嘅。係。咁咧，台灣咧其中一個民調，我相信佢係做好多個嘅。喺2018年咧，佢就話咧，支持統一嘅人咧係26%，即係四分一多少少。不過 居然有咁多， 係啦，係升咗嘅。OK， 都幾意外啊！ 保持現狀 status quo 嘅就有23%，即係少於四分一嘅。 得咁少。 但係咧，支持獨立嘅咧就36%。嗱，表面上睇咧。支持獨立嗰嚿咧係好多嘅，咁但原來係跌咗嘅。喺2016年嘅時候咧，係超過50%，有一半人係支持台灣獨立，即係馬英九即係做嗰陣，又有咁多人支持獨立，大家支持獨立嘅人係少咗，但佢仍然係超過三分一，係最大嗰嚿嘅。喂，中共唔係唔知嘅，咁但係即係點解喺呢個時候？再老習講啲，即係你認為有一部分係強硬嘅嘢，包括咧就話。不同你政府度傾嘅，同埋係要鼓勵台灣各階層、各政團、政黨可以上嚟同我哋大陸傾，只要你唔支持台獨，就有得傾啦。點解會喺呢個時候去講咧？係行禮如儀啊，還是咧係另有所圖？ 一方面啱啱講過咗一個時間點啦，每10年呢個告台灣同胞書嘅時候，仲有階段都會講，表達自己嘅立場嘅。第二個咧，都係因為2018年啱選舉搞下一選舉之後咧，國民黨係而家係台灣內部嘅政治嘅力量比較上升啊，係希望咧可能係這方面嚟表達一下自己對兩岸關係將來嘅睇法。第三方面，我睇就係2020年咧，台灣有選舉，所以咧可能將呢個議題咧，拋出來俾大家討論下，都係咧其實有俾內地大陸嘅朋友民眾啊知道，其實我哋仲未放棄喎，我哋冇唔記得咗呢個台灣問題未解決喎，所以我覺得呢個都係佢拋出呢個議題嘅時間點啦。當然啦，都有一種講法就係、是、因為而家係中美之間嘅貿易戰嘅，所以咧你知啦，對華嘅貿易戰嘅時候咧，為咗轉移你嘅 attention 呢個時候咧。有咩手段係最好呢？就民族主義啦，或者咧將呢啲國內嘅一啲不滿啦，或者未解決嘅問題攞出嚟炒一炒啊！呢、這個可以轉移呢、這個呢、這個國家。 我諗呢個係每個國家都係咁樣做嘅，即係無論係中國定係美國，甚至台灣，其實都會係咁做。即係蔡英文多唔少都係咁樣做。 仲有一個咧經典嘅例子就係、是、阿根廷。1982年嘅 福克蘭群島， 福克蘭群島嘛，依個阿根廷獨裁者其實咧就係處於困局喺阿根廷啊，咁啊經濟又唔掂，人權問題咧就非常之嚴重，咁佢收翻福克蘭咯，你係收到啊，後屘你敵不過英國，萬里而來嘅艦隊，即係雖然阿根廷軍隊係以逸待勞。但仍然輸咗俾輸咗英國，輸咗獨裁者，你連撈都冇得撈啦。 水平相差太遠，咁變咗即係帶到一個問題，即係大家都唔係軍事專家，但係即係我諗好多人都想問一個問題，就係即係你連即係中國嘅軍隊到底係咪打得嘅，都係一個好大嘅疑問。大家其實可以諗下，即係中國嘅軍隊幾多年冇打過一場比較正式啲嘅戰爭咧？ 嗱， 我諗好多觀眾出世之後都冇試過。 嗱，1979年咧， 係啦，應該就係 嗰次啦，嗰次大規模啊，動用數十萬軍隊打嘅， 20萬軍隊係啦。 咁咧，其實咧嗰次係陸上戰爭打嘅，跟住咧仲有邊境衝突，就細規模。 嗰啲太細規模啦。 仲有海戰係細規模， 咁但係咧， 之後都30多年都係冇打過仗。 係啦，所以你真係要講就亦都係啱啱好係40年前呢個中越嘅嗰次戰爭。 係啦， 之後其實佢都冇受過 考驗。咁正如你都所講，正如台灣仲係一個海島咁啊，難度更加之高嘅。 渡海是非常之困難， 因為即係中國自古都是一個咁嘅陸地嘅國權啦，一路即係無論解放軍所有的戰爭，其實基本上都是集中在陸軍。 不過大家都唔好唔記得做呢幾年呢過去十年二十年嘅解放軍係官事投資國防預算受 係啊，好似係，但係即係到底係得唔得，定係紙老虎？ 呢個都俾台灣嘅民眾或者台灣嘅軍隊好大壓力嘅。你睇翻呢過去呢兩年台灣呢啲解放軍派軍艦軍機都住台灣， 繞島而行。 其實係呢個對台灣嘅民眾嘅心理其實係 壓 力大嘅。 我感覺覺得係嚇一嚇， 或者唔舒服咯。 就係即係咪紙老虎嚟嘅？真係打得唔得㗎？咁啊 嗱，我咧 我諗佢哋自己都有啲懷疑。 我就分兩個層面去睇嘅呢樣嘢咧。第一咧，就過去幾十年解放軍嘅即係武器咧係進步咗好多嘅。 應該就係啊。如果冇 部分領域咧，我估咧係美國驚嘅。譬如東風四十一型 彈空彈 越州越州飛彈咧ICBM 咧就射程12000公里，即係美國任何一忽都射到噶啦。OK， 咁仲有咧佢嘅核潛艇以及咧激光嘅武器，有部分領域佢係領即係美國驚，美國有冇收埋一啲嘢咧？咁又會噶，唔出奇噶嚇。咁美國佬是害怕的。還有一樣東西就跟通訊很有關係的，就是我們現在大部分的導航都是用 GPS 嘛，GPS 系統， 中國自己都要北斗， 北斗系統呢趨向成熟了，因為是要很多粒衛星呢才可以是 lock 死你的位置，即是很準確，因為導航很重要的，你有東風四十一型導彈呢，你給他美國呢是誤導你呢，這些導彈呢是射不到的。但美國是不 是多方面領先中國，這個是事實，我相信中共是深知 很明顯的，這個大家都知道的， 還有美軍有作戰經驗。不過就算一樣武器呢是怎樣落後都好呢，它都是有威脅性的， 沒錯。 簡單呢，香港，我們香港人記得以前的警察粗啊，咪孭住支木柄嘅槍嘅， 都已經有個 係啦。嗰支木柄槍就有啲故事啊。咁啊，大家分享一下，可能我哋睇緊嘅觀眾咧，有啲係即係專家嚟嘅，可能當過警察、當過海關多啊之類嘅，即係紀律部隊嘅。嗰支槍咧叫做李安菲特 （Lee Enfield 303，即係0.303寸嘅槍，原來第一次世界大戰嘅武器嚟嘅。不過喺1979年。又是1979年，不知點解咁啱一架 啫。發生1979年， 因為點解1979年蘇聯入侵阿富汗？ 哦， 咁阿富汗嗰啲遊擊隊 就 用穆扎丁，就攞住依啲槍 反抗。 反抗部分咧，哇，原來係好準嘅。 哇！ 佢唔係自動，佢每一次都要上堂咁樣打嘅，好準嘅，令到蘇軍係驚嘅。雖然係已經係用咗當時用成差唔多70年嘅武器，仲係 work 嘅。OK， 咁啊，所以落後嘅嘢咧，佢總之咩，佢都係殺人嘅，你都會驚嘅。不過咧，戰爭呢家嘢咧，其實我哋香港人梗係唔熟悉， 大家都唔想嘅，我相信係啦。 不過咧，你要睇下以前人經驗，呢、這個即係大魔頭希特拉咧就噏嗰句，佢話戰爭咧，你開戰咧，即係等於入一間房，打開道門，入到去咧全部係黑色嘅，冇燈嘅。你根本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我都很同意，我都好同意。雖然習近平他說不會放棄用力，特別是對付一些排毒的分子。不過我時常覺得，你譬如說射飛彈或者戰爭，你怎麼分得到哪些是支持統一，哪些是支持統一？ 一來 受害的就是所有的人。其實我從來都不相信可以分得到的。 我們廣東 俗語， 子彈沒有眼。 還有各位聽眾如果注意到新聞，前兩日即係年底啦，12月31日啦，美國總統特朗普啦就簽署一個法案啦，叫亞洲債保證倡議法嘅。 係咩嚟嘅咧？我知道佢有台灣旅行法啦，即係特朗普當權之後咧，就是、台灣旅行法同埋國防授權法都係對台灣關係係升級嘅。 冇錯 啊，又話賣呢個F-16V戰鬥機，即係俾台灣啦嚇，即係其實將台灣嗰啲。 F16 upgrade 到 V 型 升級 啊，升級啊，呢個係啲倡議法係乜嚟？ 主要兩個重點啦，一個重點咧就係、是、首先咧就係、是、繼續提供嘅台灣現代化嘅武器啦，啊呢個好緊要，比如話飛機啦、軍艦啦呢啲嘢嘅，大家都知道台灣不嬲佢嘅陸海空三軍或者導彈啦呢啲，所有絕大部分都係依賴美國嘅、啊。第二個方面咧，重點咧就係佢咧就會開放或者鼓勵翻美國政府裏邊高層嘅官員訪問台灣。 嗯、 大家知道咧，1979年1月1日之後，其實係台灣同美國之間其實冇外交關係嘅喎。然、 嗯、 後官方嘅來往咧，其實係北京係絕對去抗議嘅、 嗯。 不過咧，因為呢個法案通過之後咧，其實我哋可以預期咧，有越來越多高層，特別係國防方面嘅可能係軍事嘅人員啊，會訪問台灣，或者台灣嘅軍事嘅官員會訪問華盛頓都會嘅。 仲、嗯、會有可能係聯合演習啊之類。 其實他有對台灣受武就已經係即係根本不需要其他嘢啦。即係其實一路美國都係已經唔好話介入緊，已經係坐咗喺度，即係基本上係保護緊台灣。即係當然到底真係打仗，佢會唔會出手或者點出咁係大家唔知嘅。大家就最好唔好試啦。但係其實我自己對呢個中共嗰個嘅軍力或者個作戰能力係好有懷疑嘅，咁、當然大家亦都唔好希望佢會貿然開戰。你諗下，其實即對於中國嚟講，佢開戰嗰個風險都非常之大嘅。你諗下，打唔贏點算？ 係啦， 打唔贏仲有面目見人嘅。 係啦，嗱就係呢樣嘢啦。係啊，佢係唔輸得嘅，佢唔輸得 嘅。壓力好大， 壓力實在太大，因為佢將整個民族主義。整個中國的希望、整個面子喺壓住喺一場戰爭裏 邊，台灣你都打唔贏，你點仲企得住？咁但係就算佢打贏咗，大家都唔好開心。就算咁，我唔知道台灣會點咧。咁但係俾佢試過，咦得喎？咁從此就世界大亂 嘅。其實咩叫打贏咧？大家要諗下，譬如台灣戰爭嘅時候，你可能官事上打贏，但係你要佔領呢個地方，其實需要好多時間。其實台灣國防部呢自己都要做啲電腦嗰啲 模擬 啦。佢話咧最短咧72小時。就會輸的，台灣會輸的，但你輸是官司上面的輸，但是呢其實你要佔領整個台灣，其實我相信有很長一段時間，可能解放軍可以選擇美國出兵之前就佔領台灣，但是呢你怎樣管治台灣，我覺得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是的， 所以我會是提一樣剛才我們節目一直都沒有提的東西，其實我覺得是它未必是一個傳統的這種軍事衝突，即是想想中國那個強項其實在哪裡呢？除了它企圖用個經濟實力去令台灣屈服之外，就係佢可能會發動一個網絡嘅戰爭， 已經開始緊啦。 即其實幾明顯嘅，你軍事上其實大家知道中國同美國係冇得打嘅，甚至乎同台灣打唔打得贏我都好成疑問。 嗯、 但係即中國嘅官方唔會承認，但係中國嘅黑客技術其實應該係 OK 嘅，喺世界係前列嘅。咁、即佢可能會係用呢啲嘅方法，譬如去癱瘓台灣嘅各種嘅國防系統啦，你嘅股市啦、電力系統啦，即會係呢一種嘅戰爭咯。我諗即你在佢哋嚟講判定個勝算都會大啲，同埋亦都唔需要面對我哋頭先講話嗰個打輸咗點算嘅問題。即因為呢啲咁嘅網路戰爭咧，其實永遠都係即你冇記應啊。你衰咗唔係我嚟，大佬。 係啦， 寫簡體字就我嚟。 呢個嘢都係今次蔡英文佢講三道防護網，希望佢建立。 係 特別係資訊安全嘅電腦方面。 呢個係中國嘅相對嘅強項嚟嘅，即係我諗。 譬如話你睇上一次嘅921選舉嘅資料，你明明知道其實係受到影響，但係 都會 你預防唔到、解決唔到，等你 detect 到嘅時候，選舉已經完啦。有啲事係咁樣，所以好快嘅。 你都好難揾到一個真憑。實據去，即大家知道佢係好似有啲嘢做到，但係到底有幾大呢？ 或者影響有幾大？你係 啦，定係其實就算佢冇嘅話，都係會輸呢？即我諗會係呢一種咁嘅干擾咯。咁就未必係。我見啲網友其實好多好中意食花生，有啲人係唯恐天下不亂，好中意打仗。我諗係軍事衝突嘅可能性係低嘅，但係呢一種咁嘅。在個電腦系統的戰爭，我諗機會是很大，同埋佢強項嚟噶嘛。 喂，喺九合一選舉之前咧，就話台灣咧就話有好多假消息、 假 輿論出咗嚟，係影響到。 呢招真係同美國學噶。 嗰個美國咧 即係最近有文章講咧，就話而家大陸咧係用呢家嘢咧係影響選舉嘅， 即係俄斯影響美國咁咯。 係啦，咁咧下一個目標咧，可能就會影響埋我哋美國噶啦啊咁樣啊，即係台灣嗰度尋日蔡英文個反應咧，佢個六分鐘嘅即係回應咧，係有提及到 有講到呢個啊，冇錯。 但係台灣人驚唔驚啊？ 其實台灣人。都驚㗎！你知道網絡上面其實好多假消息嘅。 但係個介入係咪好明顯？ 佢唔使寫簡體字嘅，佢一定有人識寫繁體字。 或者而家有啲電腦 software 好犀利，佢可以一次過100個 like 俾你嘅 Facebook 上邊。或者其實佢會點樣追呢？通常呢都係追翻佢電腦嘅 IP 嘅位置。咁你知道佢係從上海嚟㗎啦，從北京嚟，咁你就。就會諗，呢個可能係從北京嘅影響，或者從新加坡嚟，但係寫簡體字啦咁樣。 係啦，但係即係其實我自己嘅睇法係，即係佢若干嘅喺九合一嘅若干嘅介入就有，但係又遠遠未去到，譬如即係俄羅斯去干預美國大選嘅嗰個地步咯。 嗯。 亦都可能係冇需要住，即係民進黨個民意都係落後。其實 美國嘅參議院同埋眾議院都嘅議員咧，其實要將呢件事咧，就係公開嘅話俾美國政府知道嚇，希望佢關注。係 啦， 因為唔單係台灣面對呢方面嘅挑戰，其他民主嘅呢啲國家或者陣體都要。 但係呢個係一個真係係一個國際現象嚟嘅，即係其實呢啲嘅。威權社會咁以俄羅斯為首啦，俄羅斯嘅黑客亦都係即係呢個 高手， 係啦，世界頂級噶啦。中國亦都係唔知點解啲極權國家專出呢啲專家，其實伊朗都有嘅。伊朗就去干預中東咁呢類咁嘅東西，我諗你喺嚟緊呢幾年都會見到係一個常態嚟嘅。 啊，喂，咁嗰、那個而家講翻咧，就話台灣人咧嗰、那個防範嗰個意識咧係強唔強？嗱，我哋覺得戰爭嘅可能性咧就係好低嘅。OK， 因為頭先講過打仗，你都唔知道發生咩事啊嘛。你要計算得好清楚，其他因素會有啲即係其他變數會點，例如日本會點。 始終係啦，台灣始終唔係香港。 同埋咧，其實台灣大家有記得，台灣係個民主嘅陣體嚟㗎。有數嘅言論自由， 2300萬人係成熟嘅民主政體， 有一個所謂嘅freedom of speech 言論自由嚟嘅。咁你政府好難審查你嘅言論㗎，你冇可能咁審查。咁一般民眾咧，其實資訊太多啦，所以其實民眾可能可以做嘅就係你就冇 forward 呢方面嘅 message 咯，就減少呢方面，或者你未經過未經過查證嘅資料啦，或者係資訊咧，你就冇就係。就係 forward 嘅俾其他人啦，就可以咁做。可以做其實非常之少，因為你分分鐘 touch 到個言論自由嘅。 係啊，即係因為呢啲假新聞。 分分鐘 係啦， 或者咧比較，譬如我哋台灣講嘅比較所謂親中嘅報紙，或親北京嘅報紙，係可能可以買咗你嘅廣告，或者安排你嘅記者寫特登嘅新聞。但呢個新聞未必係真嘅。但係咁樣散播出嚟，但冇人知啊，都冇 完性嘅方法， 冇錯，一般人亦都冇呢個能力或者冇呢個時間係查證呢個新聞係真定假， 都好難去即係去將即係好難去將佢叫做咩啊？將佢就地咁樣捉到啊！即係譬如咁捉到個記者，咁個記者話啊唔好意思，我冇做查證咁啊，唔好意思咁，你唔知永遠唔知道到底背後係 或者台灣嘅國安局啦，或者行政院啦，都知道有受到影響，但係咧點樣減少呢個影響，或者呢個影響有幾大，其實係做唔到嘅。做法係冇， 但美國就做一樣嘢，我哋可以分享一下，即係美國自從發現係俄羅斯介入大選之後咧，佢後來即係最主要佢經。Facebook 啦，其實 Facebook 係做嗰啲嘢去防止呢樣嘢嘅，就係、是、其實係記章好得意嘅。你落政治廣告，首先你一定要肯定你係美國境內嘅人，咁、即係話，即係其實呢個法例上一路都係唔容許嘅，即係你唔可以境外嘅，譬如我大陸人，我北京走去落個廣告影響美國大選係絕對唔得嘅。咁但係經過 Facebook， 大家上網，你唔知你喺邊噶嘛，唔知咩人噶嘛，好多假扮係。美國的團體，後來 Facebook 想的方法很簡單，就是要一定要在美國境內，那怎麼認證呢？就很簡單，寄張 postcard 給你，用最原始的方法，即是實體，你證明到你是在美國境內才可以，杜絕了這件事，但是始終這個是美國的做法，因為平台都是它的，但是你台灣又似乎做不到這件事了，都想想怎麼解決。 但是這個牽涉到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台灣呢 在經貿上和大陸的關係實在太過密切了。不過講呢樣嘢之前咧，台灣就很難防大陸，因為實在每一日不知幾多少萬人係往來大陸，大陸 搞 我唔知幾多萬人。 即係你喺個民生嘅層 面，可以透過香港 係另一樣嘢。 啊，我哋等陣講。不過講之前咧，啊，我讀又讀下名字，話多謝 Candy Yuan 啊，多謝你慷慨嘅捐款。咁仲有咧 Vincent Tank， 咁啊仲有咧啊，仲有一位叫做阿浩阿浩 K 九十九。咁啊嗱，頭實在太多啊！頭先我哋掛住喺度討論咧，就讀唔到呢個名字，千祈唔好介意。我哋已經都係好感激嘅，就算讀唔到呢個名字，個 S Y Chan 啦，啊咁咧就仲 S Y Chan 係英國嘅添啊，仲有一位咧就係 Ming Kit C， 咁啊，咁啊阿思賢再代啊，話就又講翻啦，頭先阿 Terence 啦 ，Terence 啊，話啊都好記得我講過一句説話，叫做咩啊？喺知識面前要係謙虛嘅，其實人人都應該做嘅， 係啊， 即係我都係好 humble 嘅人，好普通嘅人嚟嘅啫，好認識到你哋，咁啊想你哋天寒地凍上嚟支持個節目啊，就教咗我唔少嘅嘢啊，咁啊anyway， 我哋又講翻咧，台灣同大陸嘅貿易關係咧，我睇唔係淨係 trading， 係投資嘅關係咧，係 甚至乎你去到民生嘅層面都係，即係個交流其實好大。即係頭先我哋講嗰啲全部一啲我哋叫做好大是大非國家層面統獨民族嘅嘢，但係你調翻轉嚟，你兩岸喺嗰個民間，即係你一個普通人嗰個交流係。一路都是很密切，甚至是從來沒有那麼密切過。 我講了一個具體的數字，第一個數字就是台灣的出口直接到內地大陸的 40%、40%。台灣有多少人是大陸長時間做事呢？超過70多萬人，最深的 七十幾萬呢，七十幾萬呢，我給個有意義的比較給你，澳門呢就不夠68萬人，咁有啲係非常住人口啊嘛，即係多過曬整個澳門嘅人口啊，70多萬人。 同埋呢個係官方數字啊，實際上應該係 應該仲多嘅。嚇，咁你呢一扎嘅人口，即係當然佢我估正常嚟，我都接觸到有呢啲嘅朋友，好多喺深圳做嘢啦，咁喺深圳嘅科技廠做嘢啦。咁當然個問題就係，雖然你話中國嗰個經濟而家走到一個瓶頸啦。但是即係佢始終個人工都仲係比喺台灣係高好多，咁你個人才就梗係嗰個叫咩人望高處噶啦。咁你走過去，咁呢班人佢唔一定係好支持統一嘅，但係調翻轉嚟，佢一定唔希望嗰個兩岸局面有好大嘅轉變咯。 咁佢去得耐大陸耐咧，其實佢知道比冇去大陸，經常往來大陸嘅人知道大陸嘅情況係更加清楚嘅。 咁你正常，你唔會因為住得多咗，即係等於你香港人喺內地住得多咗，你唔會因此就覺得你想 兩回事嚟嘅。係 啊，係兩樣嘢嚟嘅，分得清楚。 但係其實蔡英文自己都見，我哋睇喺一月二號下晝嗰個回應啊，1100多個字嘅回應裏邊，只有講咧佢好。好擔心台灣的technology 啦，或者資本啦、人才啦，會流到中國、中國大陸。佢好驚，佢驚嘅。 但係佢可以阻止到咩？因為大陸咧係高薪聘請咧，高薪聘請好多台灣嘅人、科技人員 都有係。 其實台灣經濟部下面咧，其實有個投資審議委員會嘅，針對如果一啲官方嘅有個 procedure 啦，如果你係大陸投資啦、資本啦或者你個科技啦，佢會審查嘅，make sure 咧台灣最先進嘅資本或者係 科技 唔會走到嗰邊。不過咧，呢個係政府咁做啦，咁其實民間嘅公司。如果他真的想做的話，他都有他的方式，從第三地或者第三國。 還有你人是可以流動的，即是譬如你的工程師，我過你的公司，即是不要計不合法的，你盜取商業機密另一樣東西，但是我那個經驗或者我那個 know how 就可以帶曬佢。呢個即係其實你蔡英文而家先話你防範就好遲㗎啦，因為已經發生了非常之多咁年嘅。咁呢個係一個好現實嘅問題，就係、是。人望高處啊嘛，咁你同一份工作，你喺內地嘅薪水係高好多，亦都唔止係喺即係台灣最出名或者最自傲嘅電子產業之外，其實即使係即係我自己老本行金融業都係嘅，我以前老闆就係台灣人嚟嘅，即係你台灣嗰、那個。 薪水實在是太低了，咁所以啲人係外流曬，呢個係好大嘅問題。 或者其實 係 睇中嘅係內地嘅市場，市場始終係。 如果你在公司嘅層面，亦都係個市場。 不過隨住內地嘅所謂深所謂嘅深層台開始之後，慢慢要越來越多。似乎有啲台灣嘅嗰啲廠商或者公司啊，慢慢會回流翻台灣嘅。 哦， 貿易戰都會有影響。 始終不過始終蘇花嘅台比較有限啲咯，比較有限啲。不過有嘅，有部分嘅啦，係啊。 嗯，唔係仲有咧，台灣人咧，即係呢個就係基本盤咧。 嗯。 佢比起香港人嚟講咧，就係容易啲同大陸人係溝通嘅，起碼咧國語、普通話嗰啲係語言上咧，同埋文化習慣上咧 係 比較近啲嘅。啊，咁香港咧就係英國佬統治咗百幾年之後咧，的確咧係有啲唔同，有啲唔同。起碼喺法治上咧，香港係好講法治，而法治問題咧經常都係一個新聞，因為你少少嘅我追到你死。譬如梁振英嗰樣嘢，點解你唔請外判律師？律政署唔請律政司唔請外判律師嚟作為一個獨立意見，依、這個鋭死你啊！ 台灣咪一睇唔到呢種情況， 睇唔到香港係好重視，因為香港嘅地位就係建基於法治。 Due process 係啦，即係香所謂法治，即係香港抌個印上去。即係我瓜肥咧，成日諗住抌印啊，所以阿傑仔，我成日諗住抌印呢樣嘢，endorse 呢樣嘢。即係信得過嘅，啊見到個印啊 unsoft，OK，、okay? 香港嘅法治系統咧就可以俾到呢個信心，即係香港俾你香港都上到市，香港都可以過到關嘅話咧，你可能衰極都有限。咁你估大陸人知唔知道啦？ 佢知啦， 梗係知啦。但係做出嚟嘅嘢咧就係、是、完全相反嘅。咁啊，即係有好奇怪一樣嘢，成日聽有啲即係建制派咧，極端建制派人士講話趕走楊法官啊嘛。咁啊，法官要愛國，梁愛詩講過，梁愛詩就冇講話要趕走楊法官，不過話法官都要愛國。咁我唔明啲咩澳洲啊，嗰啲咩加拿大嗰啲法官嚟到香港愛邊個國家咧嚇？即係咁啊！另外有啲人咧就係成日話要趕走楊法官，咁但係咧你冇聽過佢哋講話趕走楊律師喎，有冇聽過？冇喎，因為各大機構乜嘢背景機構有啲咩有錢咯。到有官司的時候，就喺英國頒個大御用大狀過嚟，啊幾多千萬都唔緊要，大家都係咁做，咁啊仲咪虛偽咯。 不過從北京嘅角度嚟睇咧，你睇佢2014年嘅白皮書裏邊都講啦，法官或者政府官員都係治港者，都要愛國愛港嘅。 哦，都要愛國愛國講啦，即係呢樣嘢咧。我希望佢真係講下好啦，即係你講得多，如果有人信真嘅咧，真係香港實行咧，你係自毀長城。 呢個香港最 重要。即係我唔明點解，即係佢哋咧嗱，即係有時大陸人咧睇歷史咧，即係係多過香港嘅。中共高層咧係熟讀歷史嘅，但係佢哋 make 嗰啲 mistake 咧，即係永遠都係重犯歷史嘅錯誤，唔明白。即係有時話我哋香港普遍嘅人咧對歷史嗰科咧。呢家嘢唔係個科啊，直情你 唔係好有興趣 嘅，唔係好有興趣嘅。公餘啊，即係你覺得你講嗰啲，覺得你係怪，即係好 weird 啊，你即係怪物嚟嘅係嘛？李星陽啊，但我哋反而唔會 make 啲 mistake， 我哋知道一樣嘢叫法治 ，OK？ 即係差人拉咗你，你未必死硬，你仲可以請律師打官司，呢個就係分別啦。喺大陸拉咗你咧。我看你都真係空多吉少，空多吉少，因為佢根本咧就要三權配合，要釘死你就釘死你，請咩律師，律師都唔掂， 律師都係佢嘅人， 律師唔掂，呢個律師唔掂，拉埋你咯。 呢個都係比較驚嘅，就係北京治港嘅思維咧，就係三權欲呢種思維係比較。我諗大家都可能要比較注意，可能比較小心。 但係 put it this way。香港人咧享受緊咧呢種大陸唔承認，但係事實上香港實行緊嘅三權分立 ，OK？ 咁啊，即係特區政府咧就唔會話佢聽有三權分立嘅，佢只話司法獨立嘅啫。咁但係咧，由於有司法獨立咧，你係多一重保障，多重保障啫，夠啦。咁但係我哋 enjoy 緊，我哋 practice 緊。 但係咧，原來香港好多人唔知咩嘢叫三權分立嘅。 嗯嗯， 即係我要提一提嘅，即係大家咧，如果你遇到啲朋友啊咩咧，佢唔知道咩叫三權分立咧，你同佢討論政治咧係冇意思嘅，一個好基本嘅嘢啊。即係大家可唔可以即係行唔行得路啊？你行唔行得㗎？如果你都唔行得，你就唔可以參加賽跑噶啦嘛。呢個好基本嘅嘢。原來好意外，我遇到啲人咧，佢哋讀過好多書，即係又可能係飲過鹹水之類，佢唔知乜嘢叫做三權分立。 其實呢種好多。一方面就係因為我哋嘅基本法裏邊其實係冇三權分立呢四個字， 佢冇寫曬。 我哋有三權分立嘅精神嚟㗎。 佢只係維持翻之前嘅制度，就從來都冇講過嗰樣嘢嘅。 我都好同意呢個係香港好重要，就好似台灣一樣啦。台灣係好 treasure 嘅，就係一個要競爭嘅選舉。但選舉之後邊個贏邊個輸唔緊要，但係呢我哋需要競爭嘅選舉， 要有呢個程序。 係呢個係好緊要，政黨之間嘅競爭。但係咧，譬如話你睇中國大陸內地，而家連村嘅選舉，都唔可能有，或者係城市裏邊一個區嘅人大委員、人大嘅代表，一定要官方嘅代表先得。你如果你自己出嚟選係唔可以嘅喎。咁呢種情況之下，點可以吸引台灣嘅民眾話？咁你接受一國兩制啦，真係會咁樣咯。 冇乜 selling point， 即係你吸引唔到佢咯。 可能有啲困難。 係啊，同埋我睇遲咗啦，遲咗啦，真係而家係唔得。即係大家亦都見到，即係頭先葉生都有講，即係香港作為一個示範咗呢個一國兩制，好明顯就即係有啲人覺得完全失敗啦。咁但係肯定就未如滿意嘅， 做咗人啦， 同埋即係中國呢套嘅模式都係被大家覺得係唔得嘅 ，which 其實唔係一路都係嘅，喺一個好短暫嘅時間，即係當然我而家馬後炮講就好易，但係其實大家諗下喺2008年之後2009年嗰短短嘅一個時間，知道發生咩事咧？2008年就係金融海嘯之後，咁其實有一輪大家會疑問，即係到底係咪西方嗰套民主已經係過時唔得嘅，即係中國呢個國家資本主義先係個新嘅方法咧。嗰一段嘅時間，有啲人係好認真研究，咁但係就好短嘅時間。 好短嘅啫。嗱，咁我哋傾到呢度，唞陣先，翻嚟咧，我哋再深入討論一下台灣。OK， 佢而家咧，我睇有個共識㗎啦。儘管係你藍營好綠營好咧，就話短期內咧要台灣接納這個一國兩制是不可行的，洪秀柱你當他做show啦，他很感動，這是另外一件事，但是說就這樣說，但是台灣和大陸那個密切的關係，會有些什麼影響呢？即是尤其是在貿易戰，貿易戰的情況之下，40年前沒有貿易戰，是中國剛剛打開門戶，那時候歡迎美國佬來的，OK？40年之後，而家中美關係係最緊張嘅時候，咁呢個告台灣同胞書個 side effect 會係點咧？我哋翻轉頭再傾。 如果有啲熱嘢食就好啦，真係好凍。真的很想吃蛇羹啊。 喂，後生仔又是你，後生仔又是你啊，有嘢益你啊。 有嘢益我？咦，戀上聖誕優惠，蛇羹？ 大呀，人民出事，大呀，啲粗發佬。 哇，真系好大碗啊！仲好多料添，食完一定暖粒粒啦！人民超市戀上聖誕優惠，大廚系列古法五蛇羹，足四人份量，而家特價168元咋，仲有大廚系列包汁貝海參花膠，都系特價238元咋，買嚟做冬就啱曬啦！ 香港充滿著各種歷史痕跡。 与不同保育文化艺术工作者游历新旧交接的社区。走方局大小的艺文空间，与跨界别人士深度对话。透过多角度探索保育和城市发展，从而找到我们的人文风景和城市步伐。在香港长大，逢星期三八点到九点。 喂，徐少华，律政司话个夺字好暴力噶。 哇，咁我哋夺加上命，咪仲暴力，随时拉得噶咯。 但系讲暴力，你救呢个政府暴力？纳税人的血汗金钱就是被大白象的工程超支夺去了。 一人一票选出来的议员的议席又被他暴力夺去， 我们香港人连尊严都被他夺去了。 那现在究竟谁夺谁的命啊？ 逢星期二晚八点钟，夺命捞松， 重夺香港。 好，又翻翻嚟我哋節目第三節，都係最後一節啦。今晚係討論咧《告台灣同胞書》係40周年嘅。咁我哋有阿李星陽啦，同埋阿葉國豪咧係支持啊天寒地凍上嚟我哋節目嘅。咁啊，我哋要讀下咯。有啲咩嘢觀眾你啊，你講下有啲咩觀眾捐錢俾我哋啦？依、這個叫 啊 Carol Cook，Carol Cook 係係啦。咁啊，又另外係 Candy Yuen 啦。啊，咁啊，有好多人支持噶啊。 卡温井 井啊，多謝你 啊 ，Jason Chow。 OK， 閒話奇門 係啊，就 Joe Wong， Joe Wong Oil Fan 啊 ，Oily Fan， Oily Fan 係 Oli 啊 ，Oily Fan， Oily Fan 係，唔好意思， 哇，依個名好有型喎嚇 ，Bus Wong 啊，咁啊，仲有一個 Ringo Kwok 係啦，咁咧仲有一位咧係呢個誒。這個 Jolie 啦嚇，簡單啲咁讀啦嚇，咁啊多謝你支持，繼續啦，繼續睇啊，繼續支持啊， 謝蓋善長， 係啦，咁啊收聽我哋嘅節目，收睇我哋嘅節目嚇，如果你趕唔切咧喺我哋直播時候捐款咧，亦都可以咧，阿健仔打個我哋個銀行嘅帳户號碼啦，或者一陣間你睇下我哋個。我哋依個城寨嘅地址咧，可以寫張支票捐過嚟嘅，記得抬頭唔好寫錯啦。依個支票抬頭都寫咗啦。咁啊，我頭先講咗主要係政治啦。咁我而家講咧就係今次咧40年之後發表嘅呢個紀念當年告台灣同胞書咧，係一個好唔同嘅時空啦，同40年前。咁而家有中美貿易戰啦，咁同埋咧40年前咧，台灣同大陸嘅貿易咧就係好少嘅，係好少，唔係冇啊，喺最佢哋最 非法 嘅時候，佢經過香港同埋澳門咧係有嘅，台灣係買到啲，尤其是係啲大陸嘅土產。因為地理上的限制，有些東西台灣是種不到的，那是買 第三地， 第三地透過香港是做到的。現在的貿易很厲害，原來台灣和大陸的貿易，OK？ 那個逆差是很重要的，即是 台灣賺大陸的錢， 是啦，因為大陸對台灣貿易的逆差是很厲害的。同美國係相反，因為原來係相差成7000多億人民幣。咁而台灣咧係大陸嘅第七大貿易夥伴，但係好犀利嘅嗰個數量啊，一年係超過好似係12000億依個人民幣啊，唔係講清楚啊，講我讀錯就個逆差咧就係7534億，而咧。就是兩岸的總貿易額在2017年的時候是1.35兆人民幣，是相當之犀利的。那這個貿易還嘛，還有很多投資呢，我呢就聽朋友講過 ，OK？ 你哋兩個對台灣嘅認識一定多過我。不過台灣人翻大陸做嘢咧，就係比香港人係優勝嘅。OK， 佢同聲同氣。咁啊，香港人翻大陸咧就開廠啦嚇，開廠開公司咧。而台灣人咧係發展到銷售網絡出嚟嘅。一個呢樣嘢係唔簡單嘅。你嗱，而家香港人香港翻大陸開間廠嘅最多就生產咗之後或者係運出去啦，或者有時內銷咧。 但是台灣人正正發展了一個銷售網絡出來的。 我想我們絕對不會低估這個兩岸的經濟的互相依賴的關係。跟香港不同，香港是80年代早期呢，主要呢就是北上的嘛，主要是深圳、廣東這些開場、這種方式。不過台灣呢就好像、主持人剛才說，其實呢發展得比香港更大的，譬如它不單是珠三角、長三角，甚至是北京、東北都可以提到台灣人，但是 你是長三角或者是北京，即是北方啊，就比較少香港人 啊，少 比較少啊。一方面是產業的原因啊，一方面是語言的原因啊，都有相關的。所以呢，其實 所謂產業呢，可能有些人呢就未必咁熟習呢個名詞，即係話唔係撈開嗰行嘅。因為台灣的工業呢是相對是多元化， 比較多元化， 由重工、輕工、 傳統的啦，都有一些比較資訊產業啦，這方面是多的。 香港其實是比較少的，即你最多就是在珠三角的一些的輕工業的廠、玩具廠、手袋、皮具、紡織那類咯。但是香港從來都沒有發展重工業或者很高端的科技的嘛。 你看你看香港、台灣人是哪地開的餐廳都開很多，什麼永和豆漿、或者一些85°C 啦、或者這些、吃東西很多吳寶春麵包盤頭啦其實很多，但是很少聽到香港人是這方面服務業這方面的東西比較少、或者大家如果看著今次的40周年的那個舊台灣同胞書，特別其中有一個段落呢，我覺得很重要、即是他特別說呢，我們就是北京，我們很歡迎台灣的青年來大陸追夢，就是中國夢、夢或者是圓夢來的、是希望主動歡迎鼓勵台灣的年輕人，是的，是的、 這件事、很多、還有呢，去年都說、會是給、台港澳人士、OK? 即是有若干條件，大陸公民的待遇，這樣嘢咧， 呢個都觸動了台灣的神經、其實就話攞咗就唔俾你做公務員，即係已經係俾人收買了， 係啦，咁呢樣嘢咧，大陸咧係發出佢認為善意嘅嘢咧，其實台灣咧即係稍為識諗嘅人咧，知道咧呢家嘢你受咗之後未必係過癮嘅。 其實台灣好緊張嘅。台灣很緊張，如果你看台灣行政院下面的盧委會，他就說如果你在內地做公務員或者基層的一些社區裡面的一些 assistant 這些，你是不可以回台灣、就是擔任、所謂公務人員， 是的，因為他怕有個滲透或者是間諜來 的，他一方面又不可以限制台灣公民的一些權力，他另外一方面又不可以完全什麼都不做咯，所以其實這方面台灣是比較害怕的， 是的，但他做到的亦僅如此，即是他總不可以說，即是他又不可以剝奪你的公民身份，他又不可以禁止你去內地，即是只能夠說你想考公務員，那就不能考 了。那公務員在香港就無論港英年代或者特區政府年代都要 security check 保安、何況你去了其實都是敵對狀態，這個敵對是很特別的、通常敵對不會做那麼多生意直接投資、 所以 是很特別的、可能是、史無前例的，是可能史無前例、既然敵對就為什麼會大家過去做生意做得那麼厲害呢、我還想理解一下，就是說、說就這樣說、但是呢今次中美貿易戰的情況之下，台灣會不會顯得是尷尬呢？因為呢大陸的手機很多嘢咧，嗰、那個零部件啊，包括啲 chips 咧，就由台灣供應。喺全球化之下咧，即係中國要出產品嘅嘢咧，佢有條供應鏈，同埋咧呢樣嘢係互相依賴嘅。咁呢台灣有咩影響咧？佢台灣會唔會覺得好尷尬咧？ 其實台灣大家都知道最出名嘅一家廠咧，就係、是。郭台銘啊 ，Terry Co 嘅富士康啦，台灣叫紅海啦，咁佢幫手代工好多蘋果啦，或者係 Samsung 嗰啲手機或者啲電腦呢樣嘢，所以一方面其實佢本身係台灣僱用嘅員工仲唔多嘅，幾千人啫，不過佢係。 中國大陸咗好多 好多、嗯、 不過你大家應該也都知道啦，呢幾年啊，呢依兩年啊，郭台銘咧都好聰明啦，佢將佢嘅公司嘅資產咧，話投資咧都分散，譬如話係東南亞啦，主要係印度啦，或者係美國呢方面嘅。所以啱啱講台灣會唔會尷尬，其實係會嘅喎。其實一方面我哋經濟上面咧係都某種程度上是依賴的，或者是需要，比如說需要旅客咁樣，但內地嗰啲旅行團啊、自由行啦、啊，嚟到台灣，一方面是需要，另外一方面咧又唔希望太過依賴，所以蔡英文上台之後，我所謂嘅南向啦，希望到多啲投資東南亞啦呢方面，但係咧呢方even 政府係咁做，都好難避免。減少對內地經濟上邊嘅一啲佢對台灣嘅吸引力嘅係比較好難嘅，好難做得到。 咁我問你實際啲嘢啦，咁啊美國佬咧就美國政府啊呼籲政府咧就唔可以用華為手機， 係 呢個德國又係咁，英國又係咁，好多西方國家都話，捷克都話唔用。OK 啊，捷克係一個即係大陸滲透最大嘅國家啊，最犀利嘅呢個。 後來又話用翻華為， 係啦。OK。咁台灣有冇聲音話唔用華為中興手機咧？ 台灣有聲音嘅，不過咧而家政府就未完全禁就係 ban 咗佢哋，未有。我俾大家一個好得意嘅例子啦，譬如話新北市啊，新北市啦，好得意啊！以前係台北縣啦，佢咧係 Christmas 嘅，啱過聖誕節嘅嗰個。搞的 party 上面贊助生是華為來的， 就被人罵了 好得意喎，即係代表好得意，華為一美國就好敏感嘅依間公司嚟噶嘛，大家知道睇同解放軍有啲 淵源，軍方背景嘅，軍方背景啊，依個有華為嚇。 不過咧，蔡英文啱完咗嗰個元旦嘅講話裏邊都講啦，其實我哋都要小心呢方面，即係佢呼籲。呼籲台灣的民眾都要小心呢方面資訊的安全呢方面嘅， 我又問問你實際問題啊，即係華為唔掂都影響台灣嘅，因為好供應，即 係供應鏈 啊，供應鏈嘅問題啊嘛，因為全球化，我哋唔係咁簡單去睇大家做貿易，係牽涉咗啲供應鏈嘅一個最終極嘅製成品，即係消費者買到嘅製成品咧，佢喺生產過程咧，其實係需要好多人工啊，中流嘅在個生產過程裏面，由最基礎至到生產至到出廠咧，佢買不同地區，只要平靚正，大家都係咁做，平靚正就買翻嚟插入去噶啦，配落安裝落去啦，裝配落去噶啦。咁呢樣嘢咧喺而家就好盛行嘅。咁台灣會唔會即係點講啊？係冇辦法嘅喎，如果大陸冧，佢都會冧埋嘅喎。 嗯嗯。會的會的會擔心，啲廠商會擔心，或者咧台灣政府或者廠商自己都擔心自己成為所謂嘅白手套咯，成為咁樣，其實好似香港一樣啊，擔心自己成為一個白手套，將啲嘅比較獨立嘅一啲經濟上面比較獨立嘅地位咧，其實係而家就冇咗呢個獨立嘅一個 status 咯。 一方面，即係你貿易戰對台灣嗰個影響就兩面嘅，即係其實你第一陣睇，其實理論上就應該係好嘅，即係永遠都係。兩國相爭咁啊，第三者得益噶啦。咁你可能企業嗰啲廠可能係搬走噶嘛。頭先啊，葉生都有講，你郭台銘其實亦都嚟緊啲 iPhone 可能話喺印度生產啦，喺捷克嘅廠亦都好大嘅。咁對於佢嚟講冇關係嘅，都係咁賺錢。商人就無祖國嘅，邊度有錢賺咪邊度咯。咁你亦都有啲，譬如你唔用內地手機嘅，咁你咪用台灣嘅咯。咁台灣嘅手機其實都好過一輪，但係基本上，譬如你 HTC 啊嗰啲，而家已經係好 價都唔理想 啊。係啦，就係周老就可能有個新機。 嗱，我講兩樣好有趣嘅咧，就係富士康大陸咧，本來咧係有七個呢個事務部嘅，而家剩翻三個，即係撤退當中嘅啦。富士康 OK， 咁咧佢喺美國開廠啦，印度開廠啦，但原來咧這個小米咧都喺印度開廠， 係啊，小米喺印度好賣得 嘅，打到市場 係啊， 因為平啊嘛， 佢喺印度好賣得啊，小米一個奇蹟嚟。 咁咧嗰個呢個南韓咧最近咧就去印度開間廠，咁咧係開間呢個手機廠生產廠咧，話聲稱將會係最大，大過原來大陸小米嘅廠。咁我嗰陣時知道原來咧中印咧其實咧係宿敵嚟嘅，但係咧。 即係商人無祖國啊嘛嚇，即係有錢賺咧，平咧就去拎佢生產啦。 所以你理論上你兩國相爭，即係你中國同美國相爭，你周邊好多國家都係好開心，包括日本、韓國、台灣、馬來西亞，或者係甚至越南、緬甸，因為你啲廠會慢慢搬走啊嘛。咁其實喺個貿易戰之前已經有呢樣啦，即係因為你內地嗰、那個成本又越嚟越高啦，啲法規又越嚟越煩啦，政府又開始又越嚟越唔友善啦。咁一方面你呢個係台灣嘅一個機遇咧，即、就、係、是、你兩個爭我就有機會。咁但係調翻轉頭，你到中國嘅經濟真係唔得嘅話，你台灣亦都係會受累的，所以就兩面睇啦。 其實台灣可唔可以掌握呢個機會，都要睇台灣自己嘅，特別係地方政府點樣做。譬如話你高雄啦，高雄行過魚啦，或者之前嘅嗰個民進黨嘅候選人啊，佢話：我哋要吸引呢啲提生翻嚟屋企，但係你有冇 ready 好呢？比如土地啦、能源供應啦，啊或者一啲台灣人始終人工係比較高啲，環保要求比較高啲。你可唔可以 ready 準備好一個好機會，掌握呢個中美之間貿易戰嘅機會，將提成功嘅將提升，從中國內地吸引翻台灣，其實都係一個大嘅問題嚟嘅，唔係理所當然嘅，唔係理所當然嘅。 我睇韓國瑜咧，就係、是時勢做英雄，即係好不滿啊！即、就、係、是、高雄地區嗰啲人民好不滿嘅情況之下咧，話知邊個上去可能都會 輸，都係噶 啊！同埋韓國瑜咧。就特別識得氹人嘅，同埋非傳統國民黨人士， 簡單嘅口號 嚇，唔似根本成個民進黨咁嘅款㗎。 國民黨唔似㗎，非傳統嘅國民黨， 佢係國民黨啊，但係成個民進黨咁嘅款嘅個人， 老粗咁嘅款， 係啦，似南部台即係台灣嗰啲人嗰啲咁嘅款㗎。 但其實佢係台北人嚟嘅 啊，咁呢個非。你睇下馬英九啊、重秀柱啊、就算 係啊，係一個 阿彭敦義啊， 係 啦，即係好保守嘅，即係唔係咁粗豪、咁爽朗嘅人嘅，講嘢咧，即係如果唔係吞吞吐吐，即係非常之小心嗰類人。但係韓國瑜係另類嘅人，去到台南 啲嘢好市井嘅， 好市井嘅， 親切感，即係唔高高在上精英心態嘅。 民進黨喺嗰邊做得差嘛，大佬嗰啲地下嗰啲窿啊多到啊，仲有嗰次氣體爆炸最大鑊嘅，都係喺呢個高雄。本來你係贏硬嘅，但係呢個世界唔好 take it for granted。係 啦，呢個係一個好好嘅教訓嚟嘅，即係俾啲當權者嘅，即係你冇所謂嗰啲票倉呢啲咁嘅嘢，一夜之間就可以冇咗。 你如果真係唔勵精圖治，你都係冇嘅。 不過韓國瑜都要小心，比如話佢上台之後呢，話又開放內地的資本 啊， 高雄買樓。其實如果睇翻香港的經驗，香港都要辣椒啦嘛，連非本地你都多15% 嘅印花税。其實我覺得韓國瑜未必係好多 idea 嘅，但係咧未必都諗清楚，未係拋出好多 issue 出嚟俾大家思考，但係咧未必咁準確嘅掌握到呢啲後果咯。如果睇翻香港的經驗就知道，所以其實我都要呼籲，其實要小心。就算你睇到機會，但係你可唔可以掌握一個機會，同埋呢個機會要帶翻啲咩成本？其實台灣嘅呢啲國民黨啦、民進黨也好啦，嗰、那個原始嘅市場係必須要諗清楚嘅。 即係同埋咧我哋講開咧，如果係大陸經濟冧咧， 哦咁當然 又要咪真係唔好啊！到台灣啦，因為咧 都唔好， 即係大唔係大陸咧，即係依個2018年嘅即係違約債券咧，係達到咧係1154億人民幣嘅。咁你話依個數字我哋有咩意義啊？原來舊年咧即係前年咧2017年咧係得翻1/3啫，係337億人民幣。即係一年之內係差唔多升咗 幾倍 3倍以上啦。咁咧係話係比起2015年嘅時候，2015年嗰陣咧佢係得126億人民幣違約債券嘅啫。依、這個唔簡單啊！即係佢而家嗰個大陸咧，佢遇到好多灰犀牛啊！而家今次中美貿易戰係引爆佢嘅。 不過我就唔係太過擔心啊，因為台灣以前嘅經驗啊，佢係金融啲塊咧，不嬲都比較未咁自由嘅，比較相對封閉嘅，所以其實佢有自己嘅方法解決呢方面嘅問題。你話呢啲呢啲 bad loan， 以前就有啦，以前就有啦，係啊。同埋咧，而家大家都講係失業嘅問題好嚴重啊，一年係。 700,000-800,000大學畢業生出嚟，點樣解決呢個就業嘅問題？ 最近炒咗好多人啦，嚇，所以係一樣嘢。咁、如果你話睇呢個 bad job 就話，習近平一方面係轉移視線，係講俾人民聽，我哋即係有統一大業。另外一方面咧，呢、這個台灣問題其實唔係佢嘅，絕對唔係佢嘅第一優最一優先嚟嘅， 大把其他嘢煩啦。即係咁，但係即係。咁重要嘅日子十週年，點都要講下嘅。 四十週年， 佢需要解決，但係而家呢個 timing 呢個 moment 未必係個最好嘅機會。 係啦，其實真係佢2008或2009嗰一刻係最適合做呢樣嘢。 係。 咁但係呢個機會一過咗就唔知道會唔會再出現啦。 同埋呢嚟嚟緊呢3-5年， 即係當時中國經濟係全世界火車頭啊嘛。 同埋係即係叫做喺個金融海嘯之中係一個係叫做受損害得好細，甚至乎有一。段時間仲好似係 access 一個負責任嘅大國，即係嗰陣周小川同美國聯儲局局長咁一齊出嚟，大家穩定全球經濟，即係有嗰種嘅國際大國嘅 氣派 風範嚇，亦都嗰一刻京澳其實嗰個出邊個評價係好好嘅，大家亦都暫時忘記咗好多唔好嘅，即係嗰一刻佢嗰個經濟實力或者個軟實力都係最好咁，但係。他以為之後會繼續好，但係即係嗰下已經係最高峰了，之後會唔會再翻翻？ 但係嗰陣時馬英九就依個零期，未必都係一個好嘅機會嘅，未必好。咁有第二個馬英九第二個零期，所以係佢哋喺新加坡見咗面啦。但係都冇簽做任何嘅文件，咩都冇簽嘅。 啊，即係其實係象徵意義多於一切， 係 即係冇應承啊嘛， 冇應承咩嘢？ 咁啊，即係話。馬英九提出嘛，話啲飛彈點啊嘛，習近平話啲飛彈唔係針對台灣人民，即係冇咩叫你知唔知道一樣嘢叫 collateral damage，即係傷及無辜，一令你唔拆飛彈你就冇誠意，但完全冇承諾啊嘛，尋日都係冇一樣嘢， 佢仲要特登講話唔會放棄呢個咁嘅選項，即係雖然中國人係唔打中國人啊，即係 講完得完啦，等於冇講 冇講過嘅，係 你唔放棄用武力解決咧，你就好難咧即係引佢嚟真係有啲實質意義嘅。即係改善咯，係好難有呢個實質意義。不過咧，今晚請到你阿李星陽上嚟咧，我想你講講你點預測，即係今年呢個大陸嘅經濟或者同埋台灣嘅經濟，你又點睇咧？ 我覺得其實唔會有好大嘅轉變，即係大家好驚會冧檔爆煲咁。大陸個經濟當然係唔係太好啦，當然係面對緊一個嘅。放慢啦，甚至乎會衰退啦。咁但係即係 so what 衰退咁，大家其實有翻咁上一年幾，即係經濟嘅周期好似春夏秋冬咁，永遠都有呢樣咁嘅嘢。無論係封閉嘅國家、開放嘅國家，都係有呢、這個咁，好似一年四季咁啊。美國亦都會衰退，咁美國衰退個 N 咁多次都係咁樣生存咗。咁你話中國會唔會經濟衰退？我諗係個可能性係。是高的，但是又如何呢？即他不會說因為經濟衰退就去到你說見到即很多網民想象中那種冧檔那些東西， 即爆 是兩回事來的。你很簡單看一個很簡單的例子，俄羅斯，即不要說蘇聯，蘇聯就極端，你看俄羅斯被外國不止美國聯手制裁了那麼多年， 烏克蘭事件 亦都其實是即天它亦都是一個石油出口大國，石油價這樣冧下來，俄羅斯的經濟即崩潰了這麼久都好，依然即普京的威信有沒有損過，或者它還可以在旁邊搞搞陣，所以其實你想下要一個國家要那種經濟崩潰其實是很難的， 好難 ，OK 啊， 咁但係當然調翻轉頭個經濟唔好，佢就冇辦法咁牙文牙武啦。第一樣嘢啦，第二樣嘢就係 得心應手啊，冇。 第二樣嘢亦都佢自己有內部嘅問題要解決啦。第三樣嘢亦都係，譬如我哋而家成日講嘅，即係中國好多嘅銀彈政策，甚至係吸引台灣人才呢樣嘢都可能會冇埋。咁呢啲轉變有機會發生嘅，但係你話即係令個政權倒台，我諗就有啲大諗頭啦。 我睇機會都唔係好大嘅，不過咧呢個世界係言論自由嘅， 當然啦， 即係想像自由嘅。 咁但係你諗下，啲人想像咗咁多年，咁都係未出現過。咁當然即係始終有嗰只即係未見到黑色嘅天鵝之前，咁啊個個以為白色。但係即係你大家其實可以諗下，你而家面對嘅經濟環境唔係話 2008年那種的情況咯。嗯，亦都調翻轉，甚至乎你再問那個貿易戰係咪會繼續惡化，我覺得都未必，因為你開始見到美國的經濟開始唔係好得，所以有機會是收一收手嘅。即係當然你不要期望習近平同埋 Donald Trump 出嚟咁即刻大家和解就唔會嘅，咁但係可能講講下咁就冇一件事 嘅。嗯 ，OK， 咁我睇佢哋都唔。都不是蠢的，兩件都不會是蠢的。那你現在， 你現在要應付呢，其實我估他們那個大家心中有數，想去到哪裡，是絕對心中有數在哪裡。還有他想要的東西呢，特朗普想要的東西呢，習近平都是要借勢才拿到的。 係啦，咁而且大家個政體唔同啦，即係 Donald Trump 作為一個政客，一個好專業嘅政客，佢諗嘅嘢好簡單，就係選票，係選票同埋 選票。啊，佢都係氹人嘅， 咁嗰啲選票其實都係基本上係打經濟牌嘅，基本上。咁佢開始見到美股又唔得，美國個經濟又好似麻麻地，佢一定要去諗啲辦法去，無論係可以的話就改善它，或者令它延遲發生，即最好在它選完之後才爆煲。 是 啊，就算不得的話，想想怎樣轉移視線。那你中共那個做法就不同，即都是它很明顯的想的東西，就是不要亂，因為中國就不用選舉嘛，就沒有這個煩惱。那它最怕就是亂，最重要任何的東西都不要亂，其他什麼都可以談。即個政權很簡單，它唯一的目的存在目的就是繼續自己生存，即係好似細菌或者咁樣。咁佢只要佢有穩定，佢做咩都得嘅。甚至乎佢同美國講和，甚至啲人講話我做啲好喪權辱國嘅都係得嘅。最緊要即係付任何嘅代價，最緊要繼續生存，即係有呢種咁嘅動物性喺度嘅。其實， 這個係正常啦。不過要講講咧，中共政權咧係有基礎嘅，已經有基礎噶啦。OK， 佢唔係咁輕易冧。儘管咧，就係而家面對美國壓力同埋眾多嘅內部問題，即係奇形怪狀嘅內部問題，即係包括早排咧就話唔慶祝聖誕啊，慶祝無誕啊嘛， 係啲咁嘅怪事。 依個和尚師姑咧就要唱歌，係啦，唱歌做毛澤東嘅歌嘛。 你從呢個思路諗就諗到，即係佢對於中國嚟講，當然習近平或者有啲人啦，即係有啲好好戰鷹派嘅軍人，佢覺得為呢個台灣問題要解決嘅，即係要甚至係習近平，即係要有單叫做咩省領招牌，即係佢喺中共史上嘅地位就係收復個台灣，咁就係呢個嚇叫做佢嘅戰績。咁你可以咁諗，但係調翻轉，對於佢嚟講，收復唔到台灣咁又。咁啊點啫？冇問題嘅，但係萬一佢打仗打輸咗咧，就好大件事啦。所以你其實大概諗到佢唔會想去做武統嘅，搞嚟做乜？即係搞衰嘅好大件事嘅喎。 同樣咧，即係香港咧，即係佢大陸成日話反港獨台獨啊嘛。其實咧呢啲咩港獨台獨嗰啲對佢有幾大威脅咧？我真係好成疑問啊！即係啲搞唔懂出嚟。 香港又有啲複雜咁，但係譬如你講台獨，即係當然我唔係一個台獨分子咧，但係大家可以從一個方向去思考，就係即係調翻轉頭，你啲人會諗係民進黨上台又好，咁係咪就會台獨咧？其實係唔會，因為民進黨已經係執政過咁耐㗎啦，三次十二年咯，咁佢有冇改過國號咧？冇，有冇消防台都係冇嘅，即係其實大家都係唔敢去喐嘅，所以其實都係好悶，但係都係唔想改變現狀。 習近平尋日嘅講話會唔會係俾咗啲台獨嘅人係即係多啲彈藥咧？ 係會有機會嘅，所以我諗佢掉出嚟就睇下對面點反應啦，亦都某程度上可以睇下對面個民意。咁如果係一定會即係台獨分子係一定可以。拿嚟大做文章，正常你都會啦，俾個咁好嘅機會你，咁你梗係去講呢個中共嘅威脅，咁咪睇下個民間個反應係點咯。我諗係有少少試水。 仲有一樣嘢咧，除咗係中共琴日講個四十週年之外咧，台灣內部啊，所謂內部唔單止國民黨藍營嗰邊，綠營嗰邊咧有四個大佬啊出嚟咧，就敖啊，頭先都唔記得討論嘅敖啊，蔡英文 叫佢唔好 下一屆唔好選。第二咧就重組呢個行政立法關係，俾依個行政院長係實權放俾佢， 好好睇 啊，就可以做多啲嘢。你又點睇啊？綠營裏邊係咁多咁多人。 呢件事呢主要第一個重要性就係代表咧，其實係六年咧。一方面佢係搞下一選舉之後咧，黨內部咧，其實係一個權力嘅重整啦，一個重整。第一樣嘢，一般的解釋咧，就因為我2022年也開始選總統嘛，但係2019年就今年開始啦，也開始有部署啦，開始有啲候選咧，又開始競選啦。所以咧，我覺得一方面咧，都係反映到民進黨內部嘅一個權力嘅鬥爭啦。未必要分裂，但係權力嘅鬥爭。同埋咧，其實咧，蔡英文亦都唔係大家諗得好似係勝利嘅，唔係嘅，係唔係嘅？或者咧，其實黨民進黨內部勝利嘅部分都覺得佢咧其實係冇膽量，宣布台灣獨立嘅。同埋咧，選舉又選唔贏，所以先至就拉佢落台咯。 係啦，因為即係你始終佢需要為呢個敗選而負責咯。咁即係你黨內邊嘅人亦都唔服佢。咁好簡單，民進黨咁到底選總統到底邊個選先？ 佢要負責嘅，佢遲早啦。 係啦，佢遲早啦。係啦。 不過打民進黨內邊係比較悲觀啊！有啲人睇覺得2022年可能如果係蔡英文繼續出嚟選嘅話， 我都覺得係 機會係比較微。 即係我作為一個局外人嘅角度諗，我其實係唔中意民進黨，唔想佢哋。即係我都覺得，如果蔡英文選，可能我會幾開心。應該係贏唔到嘅。如果蔡英文選，第二個就可能得。 咁你點睇咧？你估蔡英文會唔會選第二屆咧？ 我覺得我自己覺得佢自己本身想選， 但係呢個當然啦，呢個當然啦。 自己想選，但係你佢有冇一個班子，或者有冇 民進黨內部俾唔俾佢出嚟？ 我諗佢出唔到嚟選。我諗佢出唔到嚟選，應該佢頂唔到壓力，因為你九合一即係個成績咁樣，你點說服其他人俾你去選？ 但係咧，重點咧就係民進黨佢咪可以有一個更加好嘅人選咧？短時間以前出嚟選過嘅，唔可以再選嘅情況之下， 可能唔係佢，可能就係賴清德選啦。 賴清德係咪 ready 咧？或者佢可能未必ready， 有可能想等下一屆咧。 其實所以嗰個台灣總統大選係非常之精彩。我哋講咗咁耐都仲係民進黨，咁你亦都要諗下國民黨由邊個選咧？又係一個好大嘅問號。 冇錯，你可以睇到呢個國民黨咧，從 亦都會有嘅內鬥 係啦。 而家嘅黨主席嘅個個都四五個想出嚟選啊，或者中生代出嚟放下風試下試下。 即原本國民黨喺九合一個期，自己對自己嘅期望都好低嘅。咁但係即我哋上次都有嘉賓有講啦，即係韓國瑜嘅抵得諗嘅嘛，是但啦，佢肯選就選啦，都係做炮灰㗎啦，高雄邊選到咁，誰知俾佢選到啊咁。 所以其實藍綠兩黨咧，其實都遇到好大嘅問題。 係啦，咁又係咁， 仲可以慢慢觀察。 佢獲得一個意外嘅勝利，咁調翻轉頭以前啲。即係輩份高的朱立倫啊，嗰啲又出嚟，又可能又話又選咯喎，咁點咧？咁當然仲有最大的變數，咁柯文哲會點咧？柯文哲我估都是想選嘅，咁即係到底佢會係用一個，即係佢應該，我相信佢係用一個獨立嘅身份啦。咁民進黨會點咧？即係當佢係一個 自己有還是係藍 影舞者，定係出嚟？ 我就覺得 好似選舉咁戒佢票， 可能合作啦，唔可能呢個可能性。同埋2022年咧，佢總係台北市市長任期中間係唔會驅逐佢工作嚟選嘅， 唔會， 我覺得唔會， 即係佢唔會咁樣搏， 我唔會咁。 我諗佢 講到呢度要多謝阿撇爭啦， 佢主要嘅支持度就係 多謝撇爭，多謝 KK 啦，多謝你哋啊熱心啊，繼續支持我哋啊，而家仲嚟得切啦，叮一叮，咁啊再多謝各位即係今晚踴躍嘅捐贈啦，多多益善，少少無區嚇，咁啊。我哋今晚咧，本來仲好多嘢要討論嘅，都講唔曬，爭啲講冇講到咧。今日四個呢個綠營大佬出嚟傲啊，蔡英文，你覺得佢係佢會爭取，但係未必爭取到。 我諗係。 OK， 哇，做一屆係好少有嘅喎，做一屆好即係通常都喺兩屆，亦都未曾自從呢個李登輝之後 嘅 歌， 未試過 做一屆㗎，多數係做兩屆嘅。 但係佢個九合一實在輸得太過難睇，其實之前都你睇民意調查都知道，即係高雄係應該係會韓國瑜選隊，但係即係其他嘅縣市嗰啲得票都係大幅下滑，先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即係你很難去鎮得住黨內其他人咯。 係冇錯，即係呢個地方選舉咧，其實就係點都好啦，都係多多少少反映咧總統嘅前哨戰嚟嘅，多多少少係成嗰啲。嗱，我哋有多位啦，這個 Jane Tolhurst 啊，多謝你捐贈啊，繼續啦，你哋繼續捐俾我哋啊。仲有一個叫 Hong Kong，OK， 咁咧我唔知啊，有多謝你哋捐贈啊，讀唔曬咁多人嘅名啊。